谁可惜了？被撞那帮人呢？那无辜市民11名受害，3人死亡，9人受伤吗？金富生就撞人这个，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、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在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受审。他自个儿也承认，说是因为报复。他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嗨，说是跟这个三里屯经济管理中心呢有纠纷，他是憋着撞其中的一个人，说这人跟他好像是啊俩人这怎么着有过节之类的，咱不说是谁了啊，憋了好几天，告诉没找着机会，哎呀这心里头个难受啊，车都没熄火，坐在车里面蹲喝白酒，我的天哪。最后将愤怒是转向他人，在法庭之上，这金富生啊认罪了，愿意赔偿受害人。要我来说，嘿嘿，虽然如是，但是要是早知今日，他何必您当初呢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奶奶，您听我说。 这个8572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哈。9418啊，说昨个变味儿了。那、啊、哎呀妈呀，那昨个是东北版的啊，哈哈哈，是吧？4148啊，告诉我以后上节目不许请假。你看这是组织上安排的，这我一点辙没有，是不是？啊，还有4903啊，谢谢大伙啊，龙哥，龙哥来了啊，新农村建设那是好事啊。敏敏，哟，你瞧这天儿哦，春晓，哎呀，您回来了，就说我啊，是我回来了，哈哈哈。二马啊，天冷了我还没棉猴呢啊，哈哈，双12再买，别，该买您就买您的。闲云，治理大气污染，这是一项长期任务，我们都得从自个儿做起，趴趴熊啊，这玩意儿真是啊，有那么老话那么说吗？便宜吃穷人吗？嗨，瞧你说的。哈哈啊，吉祥，哎，你说这照片上是我吗？啊，是我是我，就是立新我本人，是吧？还有秀猫啊，是这个精细放的好，还有飞燕，呵，智叟翁，生命段落啊，这个哟呵呵，家伙，这生命段落还挺留恋小老鱼的啊，怎么的？那您看怎么的？那我把小老鱼再请回来啊？北京歌哨，哎呀，说是唱得好，这谢谢您啊，谢谢您。荒腔走板的，就是为了让您图一乐，没别的意思啊。幺幺枝头啊，50后小罗是吧？还有顺其自然啊，我瞅瞅啊，还有那大外甥女儿哪儿去了啊？就哎来来了，尹无鹏嘛，呵，说新书这开场这一嗓子把姑娘吓一跳啊，你看看这玩意儿后半夜睡不着觉了。